嗱，好多人話香港同鴉片戰爭嘅關係好密切，冇鴉片戰爭就冇今日嘅香港。但係究竟鴉片戰爭嘅文物喺邊度呢？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揾唔到。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而香港墳場裏面最早最早撞喺呢一幅地方裏面嘅咧，就係鴉片戰爭裏面 William Bodie 艦長，就係英國戰艦眼鏡蛇號嘅艦長嚟嘅。咁當然嘅呢個石碑咧係翻新過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兵咧，佢哋都係寫住咧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面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咧，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啦。咁喺我隔離咧呢一度咧，就大家見到咧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鼎嘅一個杯嘅一個咁嘅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呢？呢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咧，呢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咧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大家在我身後的就是在香港墳場裏面其中一個最大型的英國海軍的陣亡官兵的紀念碑，就是紀念這個戰艦加爾各答號在1857年陣亡的官兵的。大家看到就那個碑上面的浮雕就是有穿了一個洞，一支爛了的鐵炮，而個頂咧就係一支倒插嘅大炮，海軍嘅大炮倒插插咗喺度嘅。咁呢個亦都係咧喺香港墳場裏邊嘅所有紀念碑嘅風格。如果當時陣亡嘅軍人，無論係因為作戰死亡或者係死於疫症啊、病死啊咁樣咧，死於非命嘅咧，其實都係咧係用一啲斷裂咗嘅圓柱啦，同埋係一啲爛咗嘅一條嘅方尖碑咧等等咧，去做一個咁樣嘅象徵性嘅紀念碑嘅。咁而喺呢個加爾各答號紀念碑嘅旁邊咧，大家見到咧有一個即係用白色雲石嚟做嘅一個墓地咧，咁咧亦都係香港嘅一位相當出名嘅商界人物啦，就係呢個遮打爵士嘅墓地啦。咁遮打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呢個中環嘅遮打道啦，亦都係香港置地嘅創辦人啦。咁佢亦都同呢個摩地爵士咧聯手合作咧，就係發展當時嘅尖沙咀嘅。咁遮打對香港早期商業發展咧，可以咁講係一個影響深遠嘅一個人物嚟嘅。如果大家想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希望大家可以參加香港人香港史嘅課程。我係主講者劉世林。好啊，嗱，翻嚟咧就頭先斷一斷線，大家驚一驚，咁咧就 未有事嘅係嘛？ 一提到曾俊華即刻斷線，大佬 咁大鑊， 我哋都唔係講佢。 大佬嚟嘅喎，原來 只係話我哋講 Less Evil 嗰陣時講咗曾俊華嗰三個字，即刻斷。 即係有關曾俊華事。 唔係呢啲係嗰啲 tag 嚟嘅 ，tag 嚟。 咪有啲 一見到呢啲係敏感詞咧，就出事啦。 係啦，咁咧就所以我哋就唔用大集集大大，我哋叫大殺幣啊。 嗯， 習近平殺 B， 大習近平個新朵叫大殺幣啊。 係啊，知唔知點解？ 大陸都係咁講嘅。 知唔知點解？ 用普通話發音叫大傻 B， 大傻 B。 大傻 B 仲未明啊？ 你翻去問下阿 Jackie 個 B 字點解得？ 唔使問佢係嘛？ 嗱，今頭先我哋叫港姦系列咧，其實真係呢個排名好長。 別講港姦，講下呢支先。係，而家嗱，我飲第二支啦。 你嘴嘴地喎， 我梗係冇啦。 大佬做節目，我介紹酒，大佬你 唔係啊？有網友要求㗎。 哦 ，OK OK。 呢個叫伊賀山田。 山田錦係一種米嘅。咩嚟嘅？唔係牌子嚟。 咁啊，生原酒啊， 生原酒就是他的酿造的方法就是呢、哦、 你教讲了是吧 哎 哎拉拉咳咳 半藏就是那个酒厂的名字、哦、大吟酿就是他的级数生原酒的呢就是没有加那些什么的防腐剂啊那些什么东西 哇好好喝多謝啊，阿楊 師 傅 上嚟探班。咁大家知唔知楊師傅係邊個咧？就是、我哋主持人嚟嘅，就以前有個做介紹酒嘅節目嘅。你唔識㗎？ 唔係，我而家猛咁鬧，我而家頭先鬧佢，我話你嗰個節目快啲做啦，我可以坐喺即係隔離嗰個負責飲， 係啦， 負責飲嗰個。 係一個禮拜做五日，係一個禮拜只可以做兩日。 喂，我唔得，你因為我老婆嚇攞咗死令，所以我今日點解咧猛叫你開酒？我老婆話：嗱，你一個禮拜 星期二就預準嘅， 預準 叫英皇預準， 係啦，只可以飲兩日酒， 係啦。 咦，唔怪得次次我喺度做嚟做節目嘅時候，阿土有酒喎、啊，記得嚟做節目喎、 啊，唔好爆香口啊，跟住就冇埋啦。 唉、哎，真係俾你激死啫。 好啦，嚟啦，講間係嚟坐啊， 講間系列咧就好長嘅名單，未輪到陳海欣，亦都未輪到馮檢基。咁今日咧就講一講呢個楊潤雄就是、教育局局長。咁咧就上去訪問啦。訪問你講咩講錯嘢唔緊要，但你唔好屈 Q 人。 嗯， 佢就講到咧，就係話呢個普教中同廣教中嘅問題，就係話廣東話你佢就質疑啊，調翻轉用提問嘅方式 疑問 去質疑，究竟仲有冇世界上仲有冇人係用廣東話嚟學中文嘅？係咪？ 唔係，佢應該咁講嗱。再正確啲講咧，佢係質疑咩？質疑廣東話有冇優勢？佢講有冇優勢？佢嗱有一樣嘢佢係事實出錯嘅，佢就話而家得翻香港同澳門，你傻咗啊？廣東咧， 第一廣東 省啦， 第二咩咧？廣西啊，第三海外華人咧，加拿大嘅 UBC 仲有廣東話課程㗎、 好似話呢個 New NYU 都係㗎， 有廣東話課程㗎。 係啊，好似 University of 咩啊？California 咧，某一個分校咧都係嘅。 唔係嗱，其實咧講真啦，如果從個道理嚟講咧，我要 PK 你實在太容易啦，真係太容易啦。因為 冇意思，所以你講埋呢啲嘢就係、是。 唔係因為點解咧？你如果講緊廣東話咧，其實係一種嘅叫做廣東人嘅母語。呢、這個母語你唔好同我講優唔優勢。事實存在於我哋嘅民間裏面嘅一種嘅語言，係、我哋日常生活嘅語言。 呢、 這個你同我講咩優勢啫？ 呢、這個係白痴嘅，點解啊？加泰隆尼亞人用加泰隆尼語， 係啊， 會唔會話質疑就全西班牙都係用緊西班牙語？ 嗯， 所以我哋唔應該用繼續用加泰隆尼亞嘅語言咧，係唔會噶嘛？因為嗰個係叫做你嘅母語啊嘛。 唔係，我攞個親身經驗好簡單，即係例如我寫嘅中文咧，我從來唔因為我。以廣東話，因為你知道我啲普通話都係好大鑊噶啦，即係阿咩輪胎輪係咪？你上次講 神姐輪胎輪，即係古天樂式嘅普通話。 但 係你有冇睇下張建中今日嗰、那個 點啊？ 好掂啊，同阿古天樂一樣水平。 講崔世安咁啊， 高鐵變咗膠鐵啊，膠鐵啊變咗。 唔係啊，唔係膠膠鐵， 膠鐵嗱普通話呢個唔係廣東話， 膠鐵 係膠膠鐵， 膠鐵 係啦， 膠。膠 胶唔系胶系胶 胶铁，我都定过佢，大佬，即系我已经系好差噶啦，已经系即系因为点解咧？佢啲人成日都话你讲翻广东话啦。 因为嗱，崔世安嘅问题咩咧？佢将自己嘅名字叫崔士眼，第二佢就笨人笨人，即系笨人变咗崔士眼系一个笨人， 唔系呢个系难发嘅笨人啱唔啱 啊？我唔知道啊，我唔识啊， 唔系即系。就算我點樣寫嘅，即係我普通話幾差都好，我寫嘅中文咧，如果你要我純正寫中文咧，我係 OK 嘅。但反而咧，我而家因為我嗰個年代嘅人咧，你突然間叫我而家，因為你喺 Facebook 啊嗰啲咧用廣東話寫嘅咧，好多時候我係寫到甩咳咳嘅，大佬反而係調翻轉。 我覺得咁嘅，其實個道理真係好簡單，你唔好同我講廣東話有冇優勢，廣東話係一種嘅我哋嘅香港人廣東人嘅母語。呢、这個係一個我哋生活上嘅語言，你唔好同我講咩優唔優勢。 我想問 下，第一個 level， 楊潤雄會唔會將你老母同香港小姐去比較，然後話你老母冇優勢啊？ 係啊， 個身材唔好啊。 我依、这個你先講呢個 level 先、啊。 喂，大佬黐 Q 線，我覺得。 你講咩優勢啫？廣東話係我哋嘅母語，係我哋生活嘅語言。你講乜 Q 優勢啊？ 唔係，同埋我覺得兩者係冇關係啊。 喂，冇關係㗎。 幾時有話過一定係用呢個普通話去學 呢一個中文一定係好先， 唔係話冇優勢，已經研究發現啊， 已經係冇優勢啦。 連嗰個親中嘅呢個鮮魚行啊，嗰位送鯪魚罐頭俾學生嗰位老嗰位校長啊，阿梁校長好似係已經由普教中轉翻做廣教中啊。 係啊， 因為發覺普通話唔單止冇優勢啊。是个中文倒退啊！你明唔明啊？ 阅读嘅兴趣下降啊嘛， 佢唔识啊嘛。 呢个玫瑰岗咪又系咯，成个玫瑰岗嘅嗰个 粤教中、普教中转翻做普教、广教中。 粤教中嗱，你而家咧其实咧从嗰个数统计数字由2008年， 政府一路教育局系将呢啲研究将佢压落去唔发表，将呢啲由专家、由教育学院、教育大学做嘅研究全部揿住唔发表，根本普教中唔单止无助于学习中文，喂大佬。你講陶傑的中文其實寫得相當好，陶傑有沒有普教中啊？是不是？我們小時候用廣東話，我們一樣讀古文，我們一樣讀文言文的，其實是 對嗎？ 我們的中文不是來自那些多舊語的五四中文，五四中文你問我巴金那些是垃圾來的，矛盾那些是，你看那些什麼家春秋那些小說學中文你死定了，因為為什麼？的的了了， 很多的的， 是啊， 全篇文很多的的， 全部都是多舊語的中文來的，你怎會學到好的中文呢？第二，我在大陸做媒體的年代發覺，那時在北京十幾年前，他們寫的文章累贅到不得了，又長又沉，正正就是普教中的後果來的。你留意一下，我問你，陶君衡吃了飯沒？ 吃了飯沒有？ 如果你用普通話說出來就說你吃了飯沒有，你想想那個文字 吃了飯沒有 是嗎？食咗飯味，食咗飯味已經係講咗個意思出嚟啦。所以我就話粵語學出嚟嘅中文係咩咧？簡潔。你見到李碧華好、陶傑好嗰啲林夕喺《蘋果日報》名彩版嗰啲專欄，喂大佬幾百字要寫出起承轉合，你是但叫個大陸佬嚟寫啊？ 呢個不嬲係 邊度寫得出啦？ 嶺南文化之一，你嶺南文化之一就係咧，唔在於長。反而是在於精短， 精簡一針見血嘛。 所以點解咧？呢啲咁嘅所謂小品文啊，我的意思就係咩咧？嗰啲方方塊塊小品文咧，係廣東 方塊文章， 方塊文章係廣東最盛行噶。你北方嗰啲就又長又沉噶，合本一個嘅本來可以係十句説話講，你就要一要即係延展到一百句説話。嗱，所以依個係兩個層次嘅問題。廣東話是一個母語，是不需要講優勢，因為我生活 我都話了，等於你不會將你阿媽同阿楊潤雄阿媽同葉玉卿比較。 第二個，而家我又講翻你楊潤雄所講嘅，就話喂，會唔會用即係佢嘅意思就係用普教中會對於我哋個中文能力嘅提升咧？頭先我講啦，就冇呢件事。 你連教育局長你都唔知道粵教中係比普教中好？ 喂，佢知啊，我唔相信你楊潤雄唔知啊，因為點解啊？已經有。好多嘅報道出嚟，係講緊而家普教中嘅學校嘅數目係開始下降， 一路跌啊嘛！ 你點會唔知道？你作為教育局長點會唔知道？所以我點解話你講奸呢？你因為背後係有一啲政治 agenda 喺度。 跟住佢質問完之後咧，就話呢個係提問啫，就屈話咩咧？傳媒斷章取義，呢個係第二個撲街。你明明係有 hidden agenda 喺度，好啦，俾人踢爆咗，群情洶湧啦。劉德華都不敢出聲，就找湯家驊出聲。你自己衝出來，我告訴你，就說傳媒斷章取義對他不好。我告訴你，這個不是斷章取義，這個是你有 hidden agenda。 你說出來的東西根本違反，不要說常識，是專家的研究。even連語文教育的專家都已經告訴大家，根本普教中是不 work 的，是無助於提升中文的水平。 你疑問什麼呢？當你說疑問本身就是立場，譬如說喂，我懷疑你的人格，譬如舉例，喂，咁就已經本身，我依個懷疑本身就係已經我的立場啦。 唔係哦，如果我喺現場咧，我就會問啊，阿楊潤雄，第一你嘅母語係咩？咁佢一定要答廣東話啦。 啊，唔係喎，未必喎。當日 佢問南話， 七係唔敢答啊！你記住，邵家臻問佢喺立法會，林鄭月娥係唔敢答。 佢話你依個係無聊 問題啊，係 唔緊要，你唔答呢個問題唔緊要。咁我想再問你。你啲中文得唔得噶？ 梗系唔得啦！ 好啦，即系用你呢一个嘅反面例子话俾大家听，原来因为你嘅母语系广东话，所以中文唔得。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契弟在咩咧？ 对唔住，而家好多研究话，其实同呢样嘢系冇关系。 其实我觉得 系你嘅智力问题。 杨润雄咧就应该送去纽约联邦监狱，跟阿何志平学语言的艺术嘅。 因為何志平審緊啦，而家個官就表揚何志平喺監獄裏邊咧教語言的藝術啊。 嗯， 佢用提問嘅方式嚟去表達自己立場，然後咧到時你砌佢，佢就有位騰。我只係發表我嘅疑問啫。嗱，呢啲就係撲街嘅，點解咧？調翻轉，我無端端會唔會問楊潤雄係咪港奸啊？楊潤雄係咪契弟啊？楊潤雄係咪一個賴共產黨嘅垃圾啊？我唔會咁問噶嘛。 文多，你咁問嘅時候， 你 咁 問即 係 已經預設咗， 我已經預設咗我對你嘅質疑啦。 係啊，已經預設咗個質疑，佢係港奸、垃圾兼賴共啊嘛。所以我就話咧，佢係用語言藝術去包裝自己嘅立場，然後到你插佢嗰陣時咧，佢就搬龍門啦。喂，我都唔呢、這個唔係我立場嚟嘅喎， 局長。 我只係提出個疑問啫嘛。 寫一百字中文嚟睇睇， 台不會啦。我話俾你聽，呢啲垃圾，所有呢啲垃圾。 我睇下你啲中文點？ 推普教中嘅契弟點解我話佢係港奸咧？就係佢哋啲仔女全部都係讀國際學校嘅， 包括楊潤雄。 楊潤雄本人係 佢國際學校，跟住成去澳洲留學。 佢話貪方便啊嘛。 佢兩件，我唔知仔定女啦，去咗澳洲留學。 方便咩？澳洲大佬 唔係啊！佢話讀國際學校因為貪方便，點解？因為你搞到個香港教育制度係咁複雜同埋咁撲街啊嘛。 嗯。 即係佢覺得係佢自己講嘅， 唾面自乾係無恥嚟嘅。其實 佢話覺得香港嘅教育制度複雜。喂，你而家做咗教育局局長， 你有份嘅其實係。 你而家做咗啦，咁唔該你改善一下啦。喂，嗱，我咁講，我自己咧，我相信我的推論咧，距離事實不遠就係咩咧？呢、這個楊潤雄做咗教育局局長之後咧，就成日就北上咧，就同北京嗰啲嘅官員咧就傾偈。北京的官員就跟他講啦，啊，其實我哋全中國咧，包括廣東省咧，都已經係即係 推普教中 普通話噶啦，啊，你哋香港啊，佢就唔可以明言叫你去做啦，不過佢就同用咁嘅方式諗諗佢。喂，我嗱，我話我依一個嘅推論咧，我懷疑啊，我用翻你嗰個 提問， 我懷疑你啊，其實用咁嘅方式就是。你收到呢個信息，又翻嚟香港 收 order。 其實你叫阿索羅必學嘢啊，真係。下次咧再講就係話阿馮檢基會 唔 會？ 你唔使同我講啊，你直接同我講得，佢一定聽。 索羅必學嘢啦，你應該再問就係馮檢基究竟會唔會係同志咧？究竟佢同阿葉國華， 我懷疑係 會唔會係同志之情咧？咁樣咁啊算啦。 點解會拍拖？ 點解會把臂交遊喺呢個拍拖聖地嘅黃浦江外灘嗰度把臂交遊咧？咁 跟住就我懷疑。 好啦，到馮檢基走去質疑你，就去廉政公署舉報你嗰陣時候，你就話：喂，我係提問嚟啫，你可以答噶。你話唔係咪得咯？係嘛？學嘢啊嗱，所以我就話楊潤雄係跟咗何志平喺呢個紐約聯邦監獄咧上咗呢個語言藝術嘅課程。即係你見到呢啲官咧，滑不留手。所以我就話你講錯嘢唔緊要，你可以收翻自己立場，你可以話人我嘅意思唔係咁，但係你唔好諉過於人。 唔係咁，但係你好難嘅。 呢啲叫賤咯，話俾你聽。 我幫佢講句啦，唔通佢話俾你聽，繼續用廣東話教咩？因為呢個係收咗 order 嘛，佢一定要咁講。所以我嗰日我有細心留意佢，即係我唔係淨係睇 Facebook 或者其他傳媒報道嘅，佢係講得好保險嘅。即係佢講嗰段嘢咧，其實如果 包裝曬嘅， 如果唔係啲友仔即係做佢咧，其實係好難，一般人係能夠理解。 佢咧就喺港台 醒目嘅呢條友， 喺港台一個節目，其實係一個好 soft 嘅節目，就訪問翻佢自己咧兒童時啊、成長啊諸如此類嘅嘢嘅。佢就講咧，佢細路仔成長嘅時候咧好多嘴，成日俾老師咧就會罰體罰嘅。 咁啊啱喎呢個， 咁啱啊！你真係多嘴啦， 莫負。 你真係多嘴啦！如果唔係我估錯嘅，舉例我就覺得我冇估錯嘅，即係我頭先所講嘅，你係成日北上嘅時候咧，就接見啲教育官員嘅教育官員就話我哋其實全中國咧都搞緊，即係連廣東省都遲啲都會 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北上， 冇廣東話噶啦。 佢喺政府總部咧見到教育局嘅黨委書記蔡若蓮， 唉，真係咁啦， 唔使北上添， 就嗰個先係真正教育局長啊！ 就喂大佬，你睇喂大佬，而家教聯會你諗下攞幾多錢啊？政府毫不避嫌1900多萬撥俾教聯會， 嗯， 教聯會副主席就係蔡若蓮， 嗯， 就係副教育局長。你諗下，喂，去到墮落到咁嘅地步咯，已經係。咁你呢個楊潤雄 A.O. 出身，你又憑乜嘢去指揮呢個副教育局長咧？調翻轉係個黨委指揮你啊嘛，因為習近平已經講到明係要黨嘅絕對領導噶嘛，而家係。 唔係，其實而家咧， 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啫，即係如果我現場我都會問楊潤雄嘅，不如咁咧。而家呢一分鐘，你開始講普通話俾我哋聽下。 哇！佢就會變咗阿張建宗咁嘅 張建宗嘅咯喎， 鉤鐵鉤鐵咁嘅咯喎。 喂， 大佬你自己都講得唔好，你唔好。 我覺得唔係咁啊，不如 就將僆仔學呢樣嘢啦。 呢個 Yokohama 車胎定咩石橋牌車胎嗰段嘢咧？啊，古天樂嗰段嘢俾佢讀啦。想節能，輪胎能， 即係我哋嗰啲廣東話咩入十驗室撳緊急掣。 係啦，即係神遮輪輪胎輪啊！就叫阿楊潤雄讀一讀。喂，坦白講，我諗古天樂讀得好過佢嘅，所以我就話呢啲叫虛偽，虛偽就係咁。永遠咧，同陳海欣係一樣。你要擦阿爺鞋咧，大家都知道嘅。你食君之禄，擔君之憂，人哋出糧俾你做奴才。但你做奴才可唔可以做得唔好咁核突咧 ？Prudent 少少。 係啦，以前英國佬英治下邊嗰啲官員，真係完全冇咁核突嘅。有冇英女王受神嗰日出嚟歌功頌德，話英女王點樣貌美如花呢啲咁嘅嘢？有冇啊？ 因為冇人信啊嘛，大佬。 喂，大佬，你知唔知而家要學習近平語錄啊？ 我知節目都有啊，而家我 問答比賽要啦。 我自己覺得咁， 又冇獎啊！仆街， 坊間有幾個 level 嘅，一啲 level 就係頭先阿土你所講嘅收 order 做嘢 ，OK？ 嗱呢種，第二種咧就係咩咧？心領神會自己埋位。我認為 楊 潤雄係呢一種， 係咩？ 自己埋位 ，OK？ 我認為佢係自己埋位。嗱呢樣我自己覺得嘅， 但我覺得佢度得好辛苦喎。他在那個港台的節目裏面即成段。 不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要交單，其實很簡單，他要交單，但他要想明知這件事是敏感，他就要想一個方法來去交了這張單。可能蔡若蓮就叫他你要出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無端端做什麼接受港台節目，講他自己成長 就要講普教中。好了，他就想了一個方法，就因為一定是夾官台的，商台是失控的。 好壓突的，突然插一段這樣的廣東話， 那段嘢咧就算過度過，不如就用提問方式去講，咁變咗咪當找一單咯。咁然後咧就交咗俾上邊嗱，我講咗啦咁樣。而家港官做嘢咧，你點解覺得佢咁匪夷所思咧？即係話叫做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阿基報名快，都一定有古怪。 所以咧，你呢一段咧，講真咧，我話佢接受，我頭先 exactly 我想講嘅就係佢接受港台一個節目，講佢自己個人嘅成長。嗱，你講個人成長咪講個人成長咯。突然之間講廣東話個優勢冇優勢，講嚟做乜春啫？喂，呢、這個絕對係一個好壓突嘅嘢。 因為佢有呢個議程喺度。 好簡單， 越就要交嗰張， 越交單越壓突嘅咧。嗱，有兩種方法，古惑嘅人咧就用好 odd 嘅方式去交單，即係寫怪論啊，我哋叫做。 嗯。 寫怪論咧，寫到大家都覺得匪夷所思嘅。 陶傑咁。 我冇講啊，你講。 我講嘅啫。 第二種方法就好似楊潤雄咁講，包裝喺一啲 soft 嘅訪問裏面，然後咧插一段落去就蒙混過關。咁但係我話俾你聽，而家呢個世界係有網台嘅，你搞掂 TVB， 搞掂 cable， 搞掂商台，搞掂埋呢個港台都冇用嘅，因為啲網民係會篤你出嚟嘅，包括劉德華一樣。點解劉德華會咁大鑊咧？唔係主流媒體喐佢啊，其實係網民喐佢啊嘛。 網民。 喂，大佬，嗰啲網民 網台未有任何節目講嘅時候，網民就 網民已經開波啦。所以阿湯家驊勾曬嘅，佢以為係有人發動喺後邊去大批判，其實係冇人發動嘅。這個世界而家係去到一個地步，係完全透明化。 你諗下，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對劉德華都冇乜感覺㗎啦。 呢班友利用香港嘅黃金時代賺到盆滿缽滿，唔單止冇回報香港，而實際上再利用香港而家呢個咁嘅局面，去再刮多一筆。不是填不填海的問題，我告訴你，而是他們賺錢方式的問題。 我反而這樣想，如果你講起劉德華的話， 因為徐少華說過，他在《人民日報》公布的叫做中港台藝人社會信用排行榜，你就是排第尾嘛， 是啊， 差不多，差不 多低過古天樂， 低過古天樂， 不低過范冰冰， 不是，但是古天樂真的很鬼無辜的，大佬，他在裡面搞了100多間， 不是因為他普通話差我配合呢一節嘅講法就係因為古天樂 冇辦法，你嗰啲投資或者嗰啲捐助嗰啲小學，希望小學開張嗰陣時候，你上台講神遮撚撚太撚， 咁咪死梗啦， 都聽唔到佢講乜。 我就喺我個 Facebook 好或者喺呢個節目，我都冇去批評阿劉德華。點解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 你都唔識劉德華， 我懷疑咧，其實咧， 你都唔係佢年代嘅人， 點會唔係啊？我哋大家都係處女座，大家都係1995年 出 世 嘅，你知唔知啊？我哋睇獵鷹出身嘅， 係啊！ 我對發哥有啲印象啫，我對劉德華冇咩印象，大佬。 點會啊？唔係唔覺唔同啦，呃住一樣嘢。 唔係唔係，但係我加點啫，你跟住再評論。如果佢揾周潤發出嚟講，效果唔同劉德華。 嗱，我自己覺得咁，其實劉德華咧，頭先你所講嘅， 無論嗰啲榜或者係而家最近嗰啲追税嘅情況，大陸啊， 嗯， 依個追税嘅情況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可以話而家唔知有超過一百個嘅藝人， 人人自危， 五百個藝人， 嗰個咩崔乜源嗰 個崔永源， 係啊。 嗱， 爆咗出嚟五百幾個 陰陽合同。 喂，劉德華好早夾拍嗰啲佢合拍片啦，一定有陰陽合約。我自己覺得 嗰啲垃圾片咩《富春山居圖》啊，嗰啲唔使。 一定你都睇啊，大佬呢啲咁嘅嘢。 同埋林志玲，我睇林志玲嘅啫，其實。 O K。 唔係問題係咁講啊，即係話你知道大陸嗰啲嘢咧，一係就罰你錢，輕則罰你錢，重則就要你入監。 咁啊，睇下你對黨國有咩貢獻啦。 有咩貢獻咯？ 係啦，范冰冰就唔知貢獻咗乜嘢啦。所以咧就九億逃税都唔使坐，劉曉慶千零萬就要坐一年。 唔係因為改咗法例。 我唔使坐而家。 改法係，因為劉曉慶之前咧就一定要坐監，後屘咧係改咗法例嘅。嗱， 你唔好屈啊，范冰冰大佬。 但係 即係改咗法例係咩啊？只要同領導人陪審陪食就唔使坐。 佢個名啊改咗，改埋添嘅。 唔係，總之而家係。 唔使錢， 可以尿死啦！做咩你俾唔到錢？ 你知中共嘅嘢，我要你坐監用乜嘢啫？ 咪係咯， 嗰個唔係逃税嘅行為，嗰個唔知乜 Q 行為，我就可以將你拍落去監嗰度噶啦。 咁你想講緊劉德華咩咧？ 我想劉唔係我嘅意思，我唔批評佢嘅意思，我會覺得成件事係因為成個中共咧嗰、那個嗱，我又話俾你大家聽，中共嘅體制之下咧就冇人是無辜的，你等於劉德華入去拍戲，個人當時。啊，嗰、那個叫阿、啊、周星馳嗰個馬仔叫做咩啊？阿 吳孟達啊？ 唔係，阿、啊、做 Kelly Fair 嗰個。 做 Kelly Fair 嘅，後屘做咗監製嗰啲。 啊 ，Kelly Fair 公司嘅。 咩雞啊？叫 田雞。 田 啟文。 啊，田啟文已經講咗啦。喂，嗰陣時個個都係咁嘅喎，個個都係咁啊，幕前幕後都係咁嘅喎。嗱，你諗下，當一個國家陷入一個咁嘅制度，就係、是、大家都係會用嗰種方式辦事嘅時候， 咪即 係 DQ 一樣咯， 就冇人係無辜噶嘛。 黃毓民、長毛咁樣宣誓喺曾鈺成年代冇問題嘅。 嗯， 好啦，到佢有朝一日佢想去玩嘢嗰陣時候，佢唔出聲，不動聲色。等你繼續咁做嗰陣時候就 越嚟越多人做嘅時候， 越嚟越多人做，先喐你兩個，再喐你四個，然後跟住釋法，然後 trace back 翻。喂，大佬佢玩曬嘅根本係呢、這個唔係淨係唯獨是 DQ 嘅喎，佢税制可以係咁。任何嘢佢都可以係咁嘅，其實你以前唔犯法嘅嘢，而家變咗犯法。 所以咪中國式嘅法制， 中國式法制就 中國式法制係咁咯。因為我哋香港法制唔係咁啊，不嬲就係咩啊？我今天作嘅嘢係合法嘅時候，我會預計我聽日做嘅都係合法噶嘛。 嗯， 如果佢通過新法例，佢可能會有一個咩咧 sunset clause 或者咩咧，我哋 grandfathering， 即係話以前嗰啲嘢咧，就我哋唔再追究啦。 啊，唔算。 由今日開始呢、這個新法例通過之後，幾時幾月幾日開始就犯法啦？係咁樣嘅其實。但共產黨是沒有這件事的，所以他的法網是很闊的，他何時收網由他的決定，你范冰冰何時犯法是由習近平決定的，其實跟著找個崔永元出來對 Q 你，然後跟著你劉德華何時犯法都是由他決定的。我告訴你，如果我是林鄭的話，二十三條推出的時候，由周潤發一路數數數數數，除了黃秋生、杜汶澤和何韻詩、黃耀明四條友之外，全部都要幫我拍廣告。我告訴你，你問我點解唔用啊？有得我用到盡添啊！你哋咁容易啊，以為喺大陸可以咁樣食食食食食食到肚滿腸肥，其實等於同黑幫做交易一樣，係要還噶嘛？呢啲嘢係你今日還啦，就話人哋欺凌你，其實就係咁簡單啦。你要還嘅呢啲嘢係嘛？到你飲飲食食拍一套戲幾千萬成億嗰陣時候，你就覺得好過癮；到你要還嗰陣時候，就喺度怨俾人欺凌。 其實講 真，呢個世界唔係咁 嘅 喎。 我嘅意思就係你今時今日咧，全香港人，無論你係建制派、民主派都好，你都睇清楚中共嗰個嘅所謂中國特色係咩回事咯？你睇清楚啦， 即刻諗到啦。你問我呢個問題就係反轉豬肚就係屎。 嗯，你睇到㗎？ 粗俗啲講就係， 你以為你建制派就冇事啊？ 我有你有利用價值嘅時候，徐少華我用你。 嗯。 當你冇利用價值嘅時候，我唔用你， 或者 仲要你還俾我。 我要用你嘅時候， 就要用， 我就要用你。譬如你劉德華，我要用你嘅時候，我就會用方法令到你一定要合作咯。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今日睇嗰啲左丁山嗰啲專欄喺《蘋果日報》寫啲咁嘅嘢咧，真係我覺得搖頭嘆息嘅就係。 左丁山寫咩啊？ 向樹輝 嚇， 一定收咗收咗 order 啦，幫呢個團結基金會放線啦，就話呢個劉德華都有言論自由啦，呢啲咁嘅嘢，大佬。 他有言論自由啊， 你當香港人傻嘅咩？呢、這個唔係言論自由，呢、這個係政治宣傳啊！呢、這個係 propaganda， 係董建華嘅 propaganda。 是施政報告聽日發表的時候講東大嶼山填海計劃，由100億開始一路到500億，洗濕你的頭之後最後什麼6000億，我哋要咁多地嚟做咩？我同你講是非。 不過有時我覺得佢哋做呢啲咁嘅傻嘢咧，都係戇居嘅。第一，我對劉德華係冇護感嘅，即係我唔係話特別中意佢，都唔係話特別唔中意佢。但係佢一講嗰段嘢之後咧，我突然間留意呢樣嘢， 咪燒 Q 咗條橋咯。 跟住咧，諗下林超英出嚟講一樣嘢，其實我係覺得最科學嘅。佢就話：大佬，而家呢個時候你搞個人工島 咁大。 因為而家全球暖化， 咪咯， 嗰啲颱風 你要起幾高， 吹到阿媽都唔認得。 你睇關西機場， 跟住咧，你個目的就係因為諗住使1000億，就係益嗰啲即係大老闆。 央企咯， 其實咧，我覺得咧，真係好多嘢常識你都知啊。你要揾地揾地填海係一個最成本最高嘅。 高佬和個大把地啦，你唔攞。 喂，填喂唔係嗱，我用 common sense 唔使講咁多科學知識。填地填海好啦，你填海固然係已經係一個最成本最高又時間最長， 因為你喂大佬喺個宜山填海，我哋僆仔嗰時候讀啊，你攞啲山嗰啲填落個海度唔使做兩步啊，大佬。 我哋嗰個叫 last resort 嗱，我唔係話一定嗰、那個，但係嗰個係 last resort。跟住我哋作為一個嘅叫做咩？我哋話喂有冇更加可以短期啊，又可以。 effective 啲嘅 ，effective 嘅方法啦 ，efficient 嘅， 你一定會噶。喂，咁你咪去諗下，喂有冇地可以收啊？ 完成 啦。喂，嗱，講真，填海如果舉例啫，同收翻高爾夫球場，你認為邊個 effective 啲啊？嗱，你雖然有啲人又講，哦，收高爾夫球場隔離咪又要起碼落鞋，喂，最少唔使填啦、 啊，唔使移個山填海啊，大佬。 唔係嘛？喂，我簡單啫，我唔係話一定要拆要用高爾夫球場，我只係覺得，喂，你使唔使用填海嘅方式？仲係咩人工島喎？填海唔係嘅意思，係近岸填喎，人工島喎，人工島係咩意思啊？喂，人工島嘅意思就係話喺個嗰度直情係 無中生 有，無中生有喎。 仲有 呢個唔係填海嚟噶，人工島，然後再要咩啊？起隧道、起橋、接駁啲人工島啊！你知唔知啊？ 嗱，啲人話我哋仇富，即係搞呢個高爾夫球場。唉，我撇開嗰樣嘢，咁啲農地咧，農地可以夠搞啩？ 種地咯。 喂，我以前嘅同事伍華強公開講，政府可以用官地收回條例去收翻呢個農地，然後咧發展成為屋地。 基本法都有嘅呢條條文。 你只要係起資助房屋，根本係冇官司打嘅。以前發展沙田就係咁，麥理浩年代，係冇官司打嘅。而家政府竟然就話。本來新界東北13+3阿明點解要坐？你知唔知啊？係因為政府將我哋上一屆講嘅用官地收回方式發展，突然間改做公私合營啊嘛。本來可以應用官地收回條例收翻嘅，我到而家今日我都係問緊呢個問題，聽日會公布啦公私合營。但係點解政府係唔用官地收回條例收翻阿四叔新世界新鴻基嗰啲農地翻嚟變成屋地，然後起資助房屋啊？係絕對唔需要喺東大嶼山填海，亦都係嗱嗱臨即刻搞掂嘅嘢。你不用，然後你話公私合營，叫阿四叔起六成，然後俾四成做公營房屋。實際上四叔嗰六成就突然間由100尺嘅農地變成10000蚊一尺嘅屋地。 唔係，所以佢從來都唔係 address 緊香港嘅房屋問題。 唔係啊， 我哋有何來咁多人 住？係我哋匯錯咗 1000公頃喺東大嶼山啊！ 喂， 係乜嘢人去住啊？ 好，你依個句述就 exactly。你如果係 address 緊香港嘅房屋問題，首先你就係希望 快啊嘛， 快啊嘛，大佬， 靚啊嘛， 幾年內係啦，最唔好幾年，十年內就已經可以 3-4年內啦，唔好講十年咁耐，大佬。 喂，3-4年內係其實係 achievable 㗎，你唔好話俾我聽唔係 achievable。你仲有好多嘅市區嘅用地可以用， 你唔好講俾我聽咁耐啦，大佬我都死鬼咗啦，大哥。佢而家講 填海係20年啦， 人工島係10幾20年。 20年，喂，20年係為咗咩啊？佢所謂嘅6000億，西良唔止6000億，我話俾你聽，一定過萬億。 佢使曬啲儲備，佢想使曬我啲儲備， 為咗係呢個目的， 碾死你。 跟住就係俾益曬啲做 contractor 嗰啲， 你諗下、啊，喂。過萬億嘅 央企啊， 燒曬你嘅儲備。我講一樣嘢，我話阿呢個嘅胡蘇貞， 即係袁秋個老公做非執董嗰啲啊，中國建築、中國海外、中國路橋， 係 鐵路總公司咪就係嗰啲舐曬咯。 昔日胡蘇貞守財奴，俾人話佢 佢話因為點解啊？佢話我要留翻啲錢，第日如果經濟不景嘅時候，赤字預算有機會幾年咧就燒曬 嚟緊 㗎 啦。 好啦，嗱，而家我咪我 嚟緊㗎，真係 你而家同我講用6000億，其實係10000億嘅嘢，但係中美貿易戰其實唔係貿易戰，係中美爭霸戰、冷新冷戰嘅情況之下，你而家提出呢個東大嶼山嗰個計劃，你係咪黐咗線啊？你 好簡單，等於高鐵一樣，開波叫你俾100億啫咁樣。好啦，跟住到你洗濕咗個頭，下一屆兩年之後去到立法會，再話俾你聽，如果你唔用，再用多500億，呢100億就嘥咗噶啦。跟住夾 Q 你，你拉布咩？喐 Q 你，所以我話從來都唔係23條，唔係咩爭雙普選嘅問題。 嗯， 真正香港你問自己，問心嗰句，我相信田北俊嗰啲人聽緊嘅，你自己問下自己，香港對中共最大利益將會係乜嘢？當范冰冰都要獻出佢嘅血汗錢去俾中央嗰陣時候，即係話中共根本就冇錢，公共財政崩潰，公共財政崩潰，香港獨唔獨立對佢嚟講根本唔重要。根本嗰場係假嘅戲嚟， 都係維持。 而家咧 最重要就係第一儲備投放落去，陳茂波講過嘅，投放落去一帶一路火拍殃技，將嗰啲項目，將香港人嘅血汗錢投資喺一帶一路嘅高風險嘅基建項目嗰度。第二喺翻大陸買地起香港城，呢、這個鄭耀棠講嘅。第三就係將1000億抌落去東大嶼山計劃，燒 Q 曬你啲錢，然後嗰啲人嚟住係咩人呢？就係、是、鄭耀棠所講啦，喺大陸嘅香港城住滿7年嗰啲人就可以移居香港。呢、這個就係吞併。 其實應該 唔係2047，其實就係一個吞併嚟嘅。 其實我咁講，如果你真係一個 make sense 嘅一個solution 嘅話，其實啱啱應該調轉噶。大陸咁多地啊，大陸咁多地，然後跟住係咪香港應該租用大陸嘅土地？ 澳門咁啊？ 我咪租用啦。喂，佢意思行香港法律啊嚇。個前提係就話，喂，譬如舉例喺周邊嗰度，因為你而家係 騰啲位俾我哋， 騰啲位俾我哋啊嘛，填乜 Q 海啫，使乜填海？喂，呢、這個係最 efficient 即時解決問題， 嗯， 又係一個嘅叫做咩咧？係如果你真係如果用一個嘅叫做我哋叫做一個合理嘅方式， 嗯， 因為你嗰個東大嶼山嗰個方案咧係最不合理嘅，因為係最最需要時間，支出最多。 最昂居， 最昂居嘅係啊！ 嗱，你而家 香港人口去到2046已經下降 了。呢、這個董建華嗰個乜 Q 咩 團 結 香港基金 基金呢一種嘅燒錢方案，明眼人都睇得出。 我想嗰啲 就唔係解決土地問題。 喺團結香港基金會嗰啲人，包括黃元山啊啲人，你自己諗清楚你做緊乜嘢。董建華嘅頭馬盧長安 死咗， 感冒死咗。另外一個頭馬叫何志平，而家喺紐約聯邦監獄。教緊語言藝術，董建華下面嗰啲人做緊乜嘢？唔係淨係幫華信能源去攞剛果嘅油田，係賣緊軍火俾伊朗，俾達富爾。達富爾係咩？係南蘇丹出現人道主義危機嘅一個地方，係因為裏面嘅軍閥得到軍火嘅資助，係屠殺人民，係利比亞。何志平是做緊呢啲嘢嘅，你知唔知啊？大家都以為佢淨係行賄烏干達同埋剛果嘅外交人員同埋聯合國嘅秘書長。 原來買軍火、 啊，原來係做緊軍火。 啊、 我想話俾大家聽， 大佬， 唔使你話董建華呢個人冇問題，佢個團結香港團結基金會係為香港好嘅話，我恭喜你啊！真係劉德華，你賺咗錢之後，你自己食唔食得落啊？你吞唔吞得落啊？你見到何志平，見到盧長安發生咩事嗰陣時候， 算啦，細良。 喂， 香港嘅藝人 何志平呢單嘢係冇人留意噶， 從來都係我哋考會考嘅時候咧，我哋最容易即係 kick out 嘅對象嚟嘅。佢幫我哋剪剪我哋嗰啲 like curve 嗰啲人嚟嘅。喂，你唔同 乜嘢叫言論自由？你問我撐劉德華嗰啲有，包括呢個湯家驊。喂，你當所有人傻嘅咩？東大嶼山填海計劃係一個乜嘢嘅工程？乜嘢規模嘅工程？香港點解需要一啲咁嘅超級？恐龍式嘅， 唔係我冇你兩個咁憤怒，因為點解咧？ 你以為搞唔成啊嘛？ 唔係， 聽日你就知啦。我話俾你聽。 No, 我從來對唔係我對劉德華冇咁憤怒，因為點解咧？從來 我冇啊， 冇期望 憤怒啊，我冇。 因為點解咧？喂，佢 我都話我話 佢唔係咩超級明星。 No， 佢係一個讀完中五嘅人。 No， 阿土， 佢喺度亂咁噏。 我係憤怒嘅，點解？ 點解咧？ 姜文講過一句：賺錢唔需要跪喺度，係要企喺度，包括你面對共產黨。好啦，我想問。周潤發、王晶呢啲人， 你哋過去係因為香港人嘅原因而得到呢啲咁嘅財富。你哋今日企喺邊個位置，你係影響緊香港人嘅。你有個社會責任嘅。你唔係唱一首歌好聽定唔好聽啊？你 sell 東大嶼山填海計劃，你有個社會責任喺度嘅。 嗯。 你唔係話因為我被逼，逼乜嘢啫？呢個世界冇被逼嘅。你好似我講乜嘢都冇曬嗰陣時候，你逼到我乜嘢啫？ 咁劉華就冇話被逼嘅，劉華 咁講啦。 自己 喂，呢個都係利益嚟㗎，我話俾你聽。 走出嚟嘅，我覺得佢 唔係利益，我覺得係利益。 我覺得要交單。我同意你講法，佢要交單。 好嘅，交單都好。 即係以前嘅劉華係唔會咁樣撮下撮下咁走出嚟嘅。 如果有人問你，你要幫手 sell 23條， 係。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斷曬你所有財路。 嗯， 你會唔會咁做？ 唔會。 咪係咯，呢個係你嘅 choice 嚟嘅，你唔好話共產黨邪惡，係你自己個心邪惡先啊嘛。你唔係對錢個追求係無底線嘅話，你點解要咁做啫？ 我又唔係三貪。 我都話啦，如果我主場新聞可以做周融嘅話，我發一達啦。我仲同兩位人兄喺度飲酒咩？ 唔過癮咩？飲酒 咪係咯，咪呢個係我自己嘅選擇咯，我冇怪任何人喎。 幾過癮啊，大佬！ 今日呢 個你嘅 choice 嚟噶嘛？所以我話劉德華之所以值得譴責就係呢個原因。 唔係我唔怪佢，原因就係你對於一個即係佢唔係荷里活嘅明星，個個喺名校畢業，即係有咁上下學術水平。喂，大佬，佢讀咗唔知中五定中六。 我想講 算啦， 今日嘅 topic 講緊 有 Q 佢啦。我話第一，佢唔係偶像 啊。 第二，香港嘅明星從來都係咁低水平。 同埋，我覺得當黃秋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被人封殺的時候，有沒有一個藝人幫黃秋生說一句說話？ 嗯， 是嗎？我所以說香港淪落是共業，就是這樣的原因咯。 嗯， 是，同意。我覺得今天的 topic 講間，所以我特別想 pick up 兩件事，一個就是楊潤雄這個想消滅廣東話，第二件就是這個東大嶼山想燒掉香港的個儲備。這兩件事 大鑊的，東大嶼山明天公佈我告訴你， 是啊，這兩件事呢都是港奸所為，因為點解啊？係將香港成個根基鏟起，一個就叫文化語言係非常之重要，係非常非常重要。你千祈呢、這個楊潤雄，你呢個質疑本身咧，你如果你真係只係質疑嘅話，我話俾你聽，講一個地方嘅語言係佢個成個政治文化嘅根基。喐你都唔好谂想喐，唔系粗口啦，喐你 唔好玩火， 喐你都唔好谂啊，想喐啊， 我同你，我一听到唔系咁， 喐你都唔好谂想喐 ，L U M 啊 ，L U N 啊， 真系同你搏命，真系唔好玩呢， 你想讲咩嘛？ 我唔系我嘅意思，香港人会同你搏， 你唔好乜喐啊嘛， 我谂想喐，唔好谂想喐，我话第二， 我哋城寨唔讲粗口嘅， 呢个喂东。 你去花生台啦， 嗱東大嶼， 不過去花生台唔好搭埋石羅邊，你咪一齊俾人告， 都唔好搭佢。 係啦， 東大嶼山呢、這個呢一樣嘢咧，我諗全香港市民，你真係 聽日公佈啊！ 你嗰一條毛都要豎起，唔係一千億， 呢個係吞併香港計劃嚟㗎，係 啊，一萬億㗎。 你記唔記得？ 燒光你嘅儲備。 係喺世界歷史上有好多嘅自治同埋自由嘅城市，喺歷史上邊俾強權吞併嘅。一次大戰之後咧，波蘭嘅格但斯克前身其實叫做一個叫做但澤嘅自由市，最終係俾呢個納粹德國吞併。香港係將會被吞併嘅。你問我，東大嶼山填海計劃同埋大灣區計劃就係吞併香港計劃嚟嘅。你諗下，當你財政冇咗自主嗰陣時候，你仲講乜嘢自治啫？我唔係講獨立，我講緊自治。 冇曬圖，冇噶啦。 呢個係基本法裏邊應承咗我哋呢一代人嘅嘢嚟嘅。 你財政冇自主，你 當你財政冇自主嗰陣時候，你所有錢抌曬落去搞個東大嶼山填海計劃嗰陣時候，到時有金融風暴、有金融危機嚟緊啦，你睇樓市影子啦，你唯有咩啊？乞求共產黨去支持你，佢一定會支持你。 誒、欸，呢、這個有 point 喎。 佢一定會支持你，等於今日你睇上去百度，你一 search。香港當日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入市打大鑊，是因為共產黨支持，因為中央支持，你在大陸 search 到的時候已經改寫了歷史了。跟著沙士明明是他傳下來的，是因為沙士，因為中央無償地提供醫療物資，所以我們安然度過。 所以呢 我年紀越大，我發覺我越來越有，以前呢我覺得這麼多財政儲備花一點， 因為你覺得香港的公務員是可以控制得到嗰啲財政， 你越嚟越又係同個處境亦都有關係喎。 後期我覺得就係你儲多啲錢咧， 即係面對例如98嘅金融風暴，08嘅金融海嘯咧，可以頂一頂幾板啊？ 其實所以唔關事嘅，我自己覺得。阿圖，你嘅所謂由所謂左轉左由左轉右咧，其實係同個形勢有關嘛。 嗯， 即係嘅意思嗱，你今次我咪話好 ridiculous 一樣嘢就係、是，當中美貿易戰咪依個爭霸戰好，新冷戰好，打到如火如荼嘅時候，你依個咩團結香港基金呢、這個董建華呢個咁嘅人，你如果仲信佢嘅話咧，你就一係就白痴。 所以我咪話你睇 佢頭馬。嗱，佢而家呢個時候提出一個咁嘅。填唔係填海，我都話唔係填海嘅， 係 人工島計劃，係需要6000億，話就話6000億，其實就過萬億，到時一定係過萬億。 喂，高鐵都係， 通常都超支嘅， 不斷超支咧， 一定㗎啦。 佢氹出去落搭，洗濕咗個頭。好啦，到你劉小麗又好，邊 Q 都好，都喺立法會財委會阻撓嗰陣時咧，好啦，跟住就話你咩咧？將嗰啲錢倒落鹹水海，阻住香港發展，不斷扣你帽子。 我好多時都咁諗嘅，即係去高鐵咧。去到後期的時候咧，即係你唔上唔落啊！ 係啊， 咁你俾停唔俾 啊？夾硬你 高鐵已經係一個 typical example 啦。其實講真，對香港人嚟講， 你最有經驗啦。 啊， 即係你搞緊嘅時候， 你最有經驗。 係你講埋 唔上， 你唔好講啲例子。我就係話裝修佬例子啊，最簡單。你裝修佬最叻係咩咧？10萬蚊接咗你嘅 project。然後咧 hea 開曬你屋企，作爛曬啲牆， 作爛曬啲牆。 然後咧就跟住就同你講價啦，同搬屋佬例子係一樣嘅，將你屋企所有嘢搬曬落樓下先。 啊，我哋啲例子都係 搬曬落樓下先，然後跟住同你講價啦，跟住又話唔得喎，你咁多嘢，2萬蚊搬唔曬。 阿土講緊佢嘅例子，你聽埋佢嘅例子先。 得㗎，你佢舉啲例子， 你想像到你。 佢一舉啲例子，啲人就會話啊，你梗係有豐富經驗啦咁樣，所以我就 stop 咗佢就咁嘅原因啦。所以 我哋城寨唔講呢啲例子 嘅。係啦，我哋唔講，你起開咗個頭。 我開咗個頭得㗎。 你高鐵好，廣州 大家想像到嘅 沙中線其實已經係一個示範嚟㗎啦嘛，係嘛？所以你再落去呢1000億埋單，絕對唔會係1000億，可能係2000億。我想問下香港嘅財政儲備，一部分要投資去一帶一路嘅項目，一部分攞去做咗呢啲咁樣嘅大白象基建。其實呢啲唔係 for 香港嘅基建。你問我香港人嘅人口何來係需要1000公頃嘅土地啊？呢、這個 common sense 係嘛？劉德華 係啊， 你唔好問劉德華啦，我都唔關佢事咯。佢係 我幫嗰樣嘢賣廣告，我幫嗰樣嘢賣廣告，而呢樣嘢係毒品嚟嘅。你會唔會去賣廣告先？ 唔係我同情佢， 我唔同情佢。 戲子從來都係無情嘅， 戲子無情都揾錢要有道。我叫你買毒品，你會唔會買？我叫你賣白粉，會唔會買？係咪先？你唔可以話因為我係戲子。所以我要去賣白粉嘅喎， 你對佢好高期望啦。 no， 呢個係對普通人嘅道德操守嘅期望，唔係戲子。 我唔理你 任何一個人，我唔理你戲唔戲子，道唔道友，你都係要有一個基本嘅操守。 但係我唔知 而家共產黨嘅， 我之後咁講，我唔知啊，佢攣住劉德華嘅係乜嘢 ？I don't know。 我當你攣住， 我唔知佢攣住嗰啲咩 ，video 好，小三好，乜吹都 佢揸住嗰啲乜嘢？ 嗱，呢個就係你同魔鬼交易嘅問題。 喂，咁嗰個台灣妹叫咩名啊？成日爆佢大鑊嗰個咧， 余海欣 啊，余海欣， 好耐啊，呢個好耐之前 嘅。嗰個冇啦，嗰個 面對余海欣都唔驚， 因為嗰個 面對共產黨驚。 哇！共產黨，你講你講少啊 ？Sorry。唯一就係佢水平問題。 喂，你睇到嗰個嘅阿咩話？ 唔係，如果我 孟宏偉啊， 係啊，好大 鑊。屌你孟 大佬聯 孟宏偉啊！ 你又講咗話？ 你講少啊？你講孟宏偉？ 你又講咗話？ 係啊，嗰個叫 刑警嘅阿頭， 嗰個叫國際刑警嘅阿頭啊，大佬個主席啊，喂，好笑呢單嘢點咧？嗱，首先一樣嘢 係 佢翻咗大陸之後咧。就又有一封辭職信俾咗國際刑警嗰邊，又跟住咧，國際刑警就即刻咧就接受佢辭職，然後跟住咧就揾咗個韓國佬做嗰個主席位。 跟住佢老婆就話佢老公失咗蹤， 跟住有把刀喺個 Facebook。 唔係啊，問題係你國際刑警組織，你唔去首先核實呢個辭職信係咪佢真係佢發嘅咧，大佬？你唔去核實，又跟住就揾咗個韓國佬坐咗呢個位。你個國際刑警組織本身都係有責任啦，係咪啊？喂，你最少見佢一面先啦、啊。你點都要同中國嗰邊，喂，我點鬼知你就咁突然間 send 封信過嚟？呢封信係咪真係佢㗎？ 喂，而家我哋乜嘢都叫避 嘅 喎， 同埋呢單嘢好恐怖。我話俾你聽，有兩單嘢香港嘅新聞咧係唔敢分析嘅，一單叫何志平案，大家當做花生咁咪算。大佬賣軍火去達富爾、南蘇丹，大佬人道主義危機，呢啲乜嘢人嚟嘅？佢嘅後邊係咩後台？同董建華有冇關係？另外一個叫盧長安，係呢個中華能源基金會嘅副秘書長，突然間因為感冒而過身。 佢要爬山㗎嘛？ 唔係感冒。 感冒 喺瑪麗醫院， 感冒入唔知乜 Q， 感冒 死咗， 跟住就死咗。即系你問我啦，即系我，你唔好話我陰謀論，其實真係好恐怖。第二單嘢， 你最多陰謀論 就係、是、Interpol 呢單嘢啦。一個國際刑警嘅主席突然間大陸消失，佢同時嘅身份就係中國公安局嘅副部長啊， 曾經 副局長， 曾經 副部長啊，你講 係啊，副部長， 部長，副部長， 副部長，然後冇解釋咩事，個老婆就喺度喊苦喊屈喺法國， 跟住有個。WhatsApp 有把刀， 有把刀， 本身是很 ridiculous 的。你想想恐不恐怖？你想想， 不恐怖又 ridiculous 啦。但是另一件事，你都顯示出中共現在在國際社會當中已經是完全顧不上國際形象了。 搲爛塊面， 唔係，一係佢就唔 care 啦。當然有兩個可能性啦。OK， 一係我就唔 care 啦，一係我就顧不上啦。我叫做即係顧唔到啦，大佬。呢、這、一個嘅叫做國際刑警， 但我覺得佢呢單嘢咧係幾大鑊嘅， 啊， 即係佢寧願放棄一個國際刑警嘅主席，都要喐佢，因為點解你國際刑警個主席或者阿頭咧，其實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出紅頭文件啊嘛， 啊， 係咪？ 即係追緝嗰啲叫做 即係嚟國民貴嗰啲咁， 係啦， 嚟啊， 喺境內， 你寧願放棄呢一個喺國際上嘅地位咧，都要喐佢嘅話咧。即是話佢都 即係即話呢條友準備爆大鑊， 係啦。 你問我有咩大鑊？ 甚至乎即係正如尋日我嘅節目講，我就話咧，甚至乎 CIA 有啲嘢要求佢做，甚至乎佢係雙重間諜。 嗱，我 佢亦都係美國佬嘅間諜，亦都係老共嘅間諜。老共就喐佢哋先，因為嗱，你計嗰條數， 我點知你幾時爆響口？ 冇錯，陳鳳珍又好，呢、這個呢、這個咩咩咩咩話？ 孟 宏偉又好，喂，這個國際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當然 了，這條友呢， 我為什麼不利用你呢？即使有十單事我叫你做，你做四單，我都 你用國際刑警的身份去通緝那些人，總好過用強力部門去夾他回去， 沒錯了， 他本身 你 好過拉里波那樣， 他本身呢坐國際刑警主席這個位置絕對是中共推他上去， 當然了， 當時呢是為了是有一個政治任務的，就 exactly 發出那些叫紅頭文件 去追緝那些 去追緝那些人，這個是他 他的主要，但是現在呢你知道這個那個所謂前功不是而家都係嘅，佢未被 公安部副部長。 公安部副部長呢個位咧，係 serve 咗過去咧周永康好多個嘅在公安部部長嘅。 嗯， 嗱、這個人咧，你知道啦，做嘢係咩咧？一定係副手做噶，做嘢啊。 嗯， 執行任務嗰個一定係副手，唔會係個部長做嘅。即係話咩啊？這個人係掌握咗好多中共過去。 高層嘅犯罪， 高層一啲嘅犯罪嘅一啲嘅資料嘅， 我覺得甚至 一定係嘅。 同呢個王健喺法國波爾多咧，無端端拍照跌死咧，可能甚至佢係知情人士嚟嘅。我覺得係同呢啲嘢有關嘅。 但最重要係咩咧？佢知道咁多嘢嘅時候咧，你所講咧，佢會唔會雙重間諜諸如此類？但我自己覺得，而家中共咧過去好多嘅嘢咧，你包括呢個嘅阿馬咩？我哋都講嗰個 馬海。 馬海啊， 馬海係 Financial Times 嘅記者。 馬海咧，我自己覺得咧，而家中共咧係已經係覺得，我覺得佢咧有一個嘅關鍵詞去了解佢咧，我話就係叫做顧不上，顧不上國際形象。而家係基本上係搲爛塊面，因為點解？好 desperate。 唔係，我覺得佢去到呢個位佢唔 care 咯。 唔係，我覺得 desperate。 desperate 唔係唔 care， 即係話中美貿易戰咧，其實佢已經陷入一個嘅困境。 係啊， 而呢個困境咧，令到佢咧十個茶壺五個蓋，佢都唔理得自己醜樣核突。你明唔明啊？即係話我嘅，即係佢嘅政權嘅生死存亡係緊要嘅，所以好多嘢咧就撒啲濃重亂咁嚟嘅，根本係以前仲唔係老江年代睇到嘅，其實好明顯老江年代咧，成個共產黨咧係有自信心嘅。因為中美關係是最好的那個年代，而他不覺得自從蘇聯瓦解之後，只要你搞定中美關係， 根本對他的政權是相當穩固。但是今次遇上呢個 Donald Trump， 你看埋彭斯副總統嗰個演說喺個智庫裏邊，基本上那個演說就是一 Q 個清算共產黨、中美關係、 庚子賠率都講埋。 係，唔係呢個我節目講過嘅。 庚子賠率， 美國佬係由鴉片戰爭之後，都未出世啊，大佬，對中國人最好嘅西方政權嚟嘅、美國人係。唔單止庚子賠款，一路到民國年代派杜威呢啲人嚟中國培養自由主義。一路建立金陵女子大學等等呢啲咁嘅嘢，全部唔係話講政權，係講緊中國人，而包括到當時蔣介石派軍隊第一次喺中日戰爭結束投降之後，去圍困長春，係美國佬叫停呢個國民黨軍隊唔好攻打呢個長春，結果導致到林彪部隊可以復活，而最終統一全中國。美國佬係犯咗好多錯處，但係美國佬從來都唔係與中國人為敵。呢、這個你睇中美關係史一定要睇嘅，唔係政權，係睇人民。你諗下，共產黨今日視美國佬為頭號敵人，然後鼓動人民去反美，然後跟住挑戰美國喺國際秩序裏邊嗰個嘅領導權。我係美國佬，我唔反你台。 喂，其實邊 個支持你入 WTO？ 咪咯，邊其實唔就算唔講咁遠嘅歷史，就講 WTO 一樣嘢，係美國支持你入去啊嘛。然後跟住。你而家今時今日美國視你為敵人咧，你無可以推卸責任，就係、是、你自己嗰種敢於亮劍、一帶一路，又跟住又亞投行。 你睇今次馬海， 你係要同美國爭霸啊嘛 ？Exactly， 馬海事件都係噶。 我尋晚搭的士，我唔想揸車咧，我只好飲酒啦。 的士唔該， 的士佬都喺度講，我同阿的士佬去吹啊，我話你吹到咁大。由一帶一路，由南海爭霸，由2025係中國製造。 係啊， 美國佬係要做一哥噶嘛，戇居。 哇！依個好清楚啦。 喂，我全世界精英雲集嘅地方，點會俾你可以喐到我噶？ 唔係兩樣嘢。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同我的士佬講緊就係咩咧？我話你近排啲生意點？因為我好少揸車，唔係我而家好少搭的士噶啦嘛。我尋日就因為諗住飲酒，所以搭的士。佢話好唔掂啊！中美爭霸啊！我關你咩事啊，大哥？ 啊，關咩事啊？ 因為佢話經濟唔好啊， 大家 feel 到嘅 ，feel 到啊 ，feel 到啊。個 point 就係話， 你睇股市，大佬， 唔係一定影響香港，一定啊！依一樣嘢係一定嘅，嚟緊咧香港好大鑊。 所以 而家所以我話， 連一個的士佬都同我講，佢唔識我嘅。那個的士佬唔識我，唔知我係邊個嚟。佢就話：， 今日 你唔好吹咁大啦。 破紀錄喎， 咩啊？ 四千喎，去到 咩？ 睇緊直播 係咩？唔係六七千咁樣，我哋 六四零零七啊！而家 邊有六七千啊？幾時上到六七千啊？你真係 曾俊華嗰個時候有 曾俊華都冇 嗰時 四千 到 live 嚟嘅 好似。哦 ，OK， 你剝衫可能會有。 哦 ，OK，Facebook live 係唔算嘅，因為點解咧？係碌過都算嘅啊。 嗱，唔係我想講咧， 你又想講 香港一定係受到影響咧。其實而家香港咧仲未，即係我覺得香港好多人咧仲未 feel 到，但係咧好快就會嚟㗎啦。依個中美貿易戰咧對於香港嘅經濟影響咧係好嚴重。二，我話最戇居嘅就係嗰個紅線女，紅線女你仍然搞阿馬海，你就真係戇居到無倫。因為點啊？而家你睇到。整個國際社會對馬海事件的反應 就等緊你自己跌落去呢個陷阱。 就係啦，你而家跌咗落去，喂，你而家咪睇到香港就馬海事件個嗰個處理方式係咪就係一國一制嘅顯現咯？ 好簡單，下一步就係咩咧？就會有美國嘅國會議員咧，就會提出取消中美香港關係法。 會噶， 好簡單嘅咋？呢個係總統簽署嘅行政命令嚟嘅。 好快嘅咋？ 只要 Donald Trump 唔簽就冇噶啦，香港關係法。好快會發生的呢樣嘢，所以你嗰啲坦白講啊，邱騰華好，邊個做官其實楊潤雄好，其實冇所謂嘅。你問我，根本已經一國兩制結束，唔係2047會結束，而家已經結束。你問《環球時報》可以咁樣公然，以往發生呢啲事，我記得2008年米亞花露嚟香港 FCC 演講，就係叫做要求中共制止達富爾嘅人道危機，就係何志平賣軍火嗰度啦。好啦。外交部出聲要 FCC 取消的會議，因為當時就京澳史提芬史畢寶因為這樣而辭去了京澳那個叫做開幕典禮的創作總監的職位， 不是 因為米亞花露少他嘛， 都冇事。 冇事，米亞花路照嚟香港 ，FCC 冇事。呢、這個就係2008年嘅中共。 嗯、 今日陳浩天呢壇嘢港獨係你自己搞出嚟嘅。然後跟住你用呢壇嘢嚟去收緊香港嘅言論自由， 自編自導， 自編自導自演，喐埋 FCC。喂，看在外國傳媒眼中，你而家喐緊係《金融時報》啊，大佬，唔係《The Sun》，唔係《Mirror》呢啲咁嘅報紙，你喐緊人哋嘅精英媒體、主流媒體。美國總商會點解要出聲咧？呢個係美國外交部授權佢做嘅。 第一次啊！ 以美國總商會咁契弟， 美國商會係第一次 咁中意你咁共產黨， 我係會員嚟嘅。 嚇、 啊！哎呀！ 哇！ 係人俾錢，係人俾錢去做會員嘅，參加啲活動。 真係第一次。你話佢就算連依個佔領中環運動、雨傘運動，佢都未表過態。 好啦，香港人，我成日都講一路， 因為你好大鑊㗎。 希望喺中美貿易戰裏邊，香港可以獨善其身。而家冇可能嘅，因為你呢個紅線女係將香港同共產黨捆綁埋一齊。 嗯， 好啦，你唔出聲，《環球時報》幫你講，講埋咩原因？你以為可以避到咩？你以為張建宗唔講、李家超唔講、林鄭月娥唔講就可以避得過咩？唔解釋入境政策，《環球時報》講到明係因為陳浩天演講，係咪？你就俾埋子彈對家，係咪？佢係特登嘅，我覺得係將你捆綁埋一齊，然後攬炒輕嘅就一齊輕。香港人已經冇咗一個，千祈唔好再諗。我哋喺中美冷戰呢個局面下邊，仲可以獨善其身，係攬炒嘅呢、這個格局，一定係。 本來咧，如果識得 識得玩， 識得玩嘅，如果香港特首咧係識得睇形勢、識得玩， 滿星發大財。 冇錯啦，喺呢啲事件上面，譬如馬海事件咧，係一定要低調處理。你而家仲要吊銷人哋嗰個嘅叫做嗰、那個工作 working visa， 工作 working visa， 仲加陳海欣。 我話點解大 加把嘴？ 唔係點解呢件事大鑊咧？我話俾你聽，唔係淨係佢係 financial time， 當然佢係 financial times 呢件呢樣嘢係令到更大鑊啦。呢、這個係，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你要知道所有嘅外國記者喺香港工作，你會受到呢一個咁嘅先例影響嘅喎。 刀喺你頭上咯， 係啊，把刀喺頭上。 佢嘅目的 又跟住，喂，我嚟到香港工作，我會帶我一家大細嚟呢個地方，然後跟住我嘅小朋友會入讀呢個國際學校，我嘅妻子可能會去工作。啊，嗰、那個阿、啊、馬海個妻子喺陸公衛嗰個工作， 喺、 嗰個公司度做啊嘛。好啦。呢啲所有嘢，你突然間唔去延續佢嘅 working visa 咧，係對佢好大嘅影響嘅。所以我話呢一個係一定啊，咩誒商會好或者係嗰啲嘅記者，外國記者係一定反你台嘅嘛。 咩叫做唔簽唔繼續嘅 visa？ 呢個叫驅逐外國記者離境。 係啊， 唔需要再掩飾噶啦。我覺得香港已經同大陸一樣，總之你報道嘅嘢我係不滿，我就可以驅逐你離境，就將大陸嗰度做法。香港甚至 嗰啲呢 啲港奸式嘅官員係連 defend 都唔 defend， 係嘛？我最多唔講嘢就由《環球時報》去講，表達呢個共產黨亮劍吹啊！少咗你一個記者，香港有咩影響啊？ 嗱， 香港內地化有咩問題啊？《環球時報》嘅立場就係咁啫嘛。 我而家等緊你啊，阿七七七，阿紅線女，我而家等緊你啊！如果你係唔續約啊，嗰個 FCC 嗰個嘅地址， 我一定會，一定唔續約。 我而家等緊你，如果你唔續約嘅時候，我恭喜你啊！我恭喜你，香港關係法隨時被取消， 關佢咩事啊？到時佢已經唔 Q 做特首啦，佢個仔繼續喺小米賺大錢啦，因為小米已經同股不同權喺香港上咗市啦嘛。你諗下，當日我已經講啊，點解一個特首候選人咁關注小米喺香港同股不同權嘅上市咧？呢個係財政司司長同埋財經事務局局長嘅範疇。你政務司司長關你差事，坦白講。 佢如果連任就關佢事嘅。 好啦，結果而家俾咗佢上啦，一上場之後。就推呢個同股不同權，結果呢個雷軍小米嘅創辦人即刻喺第二季嘅公佈裏邊講支付咗99億俾自己， 嗯， 99億嘅陶君啊， 係 大佬你諗， 要唔就同股不同權先就可以咁， 不避嫌去做呢啲咁嘅嘢，你諗下呢個人嘅境界眼界利益係低過劉德華，我話俾你聽，就係眼中只有自己利益。而家我就係話點解我會對嗰啲藝人咁憤怒咧？你不可以話因為他哋讀書少，或者因為他哋為了揾食， 呢個對佢冇期望，所以冇失望。 呢個 excuse 嚟嘅。我對任何一個普通人我都有期望，就是因為香港人正正就係接受了呢個邏輯，所以我哋今日先搞成咁啊嘛。你看馬海單嘢點解咁多人聯署啊？ 唔係啊， 就因為啲人仍然反抗、啊。 如果你對呢個劉德華有期望， 你就很失望。 阿西良不是講期望問題， 我是覺得他應該做一個普通香港人。 我們跳過樓很多次的 了，我不是 你對劉德華都有期望。喂喂， 你又不是女，我又不是女，你還對他有期望，我們就很失望咯。 就算但是我是女，我都不會對他有期望。 你對周潤發有沒有期望呢？我有期望不足 奇，我都不會。即我最後的結論就是周潤發他都是沒有讀過書的。 不是，我們對人，不是，我們對人有期望呢，我們對人有期望是合理的， 不關讀書事。 不是，我唯一哄自己開心是沒有讀過書而已，不是怎樣。 你是不想自己這麼不開心？ 我又覺得，我又覺得跟讀書真的無關。我覺得呢， 我覺得有關喎。 我覺得，喂，有幾多佢叫文人無幸啊？有幾多啊？包括你老師，即係你唔好講啦，因為你老師嗰個叫做劉少佳啊， 馮偉光咧。 唔係佢老師係金耀基， 我金耀唔係 好少少，佢好少少。 即係佢上司，之前嘅上司。 馮偉光咧？ 馮偉光。 港大學生會啦啩？ 咪咯，讀書唔關事，依樣嘢又講真。咩咩會當屠狗輩啊？叫做啊？ 唔係啦，就係我就係話你要 仗義， 仗義會當屠狗輩啊！ 香港人就只問利益，不問是非啊嘛！我成日都講，你係我哋城寨嘅人，你要先問是非。我唔係話錢唔緊要，利益唔緊要，唔可以咁樣唱高調。但係有啲嘢去到一啲大是大非嘅關頭，你要先問嘅是非黑白先。我唔係話你樣樣生活上好似左膠式嘅生活，呢樣嘢係膠嘅，我唔用啊。呢個汽水桶我唔飲啊，咁樣就做人好痛苦嘅。 你唔好頂貴我，我唔係咁噶。 唔係，即係左膠式嘅生活係令到人哋好煩擾啊。但問題就 是、我唔 係 咁噶。 你去到東， 佢唔係左膠啦。 你去到東大嶼西填海計劃呢啲咁樣嘅1000億嘅大項目裏邊，就算經理人叫你獻身到，你自己都要睇睇咩事啩。是不是先突然間有隻藥丸走嚟找你陶君衡做代言人，吃完之後呢就紅風發發，勁過陶傑賣廣告個海狗堡嘅咁。你都要睇睇嗰隻藥丸係堅定流掛，我諗自己食下先啦，係咪？ 你問下范冰冰咯。 所以我就話呢，呢個係對一個人嘅基本嘅期望。香港人你唔可以就係話因為我搵食姐咁，搵食姐呢三個字呢其實真係累死香港。周庸搵食姐。啊，屈榮賢揾食啫， 呢度咧 都係揾食啫。 呢度咧容許咧，我咧就講講啦，即係細良你咧就固之然係呢個中央政策組出嚟。我嗰陣時我記得同你講過， 你冇亂講喎。 唔係佢揾我做節目嗰陣時候，本來咧 你冇亂講喎， 就係想開新節目噶嘛。 係。 咁跟住我話：喂，開新節目唔好啦。我話我做多最多做你替工啦。如果你撈鬆嗰度有乜嘢需要替工嘅，我咪做替工咯咁樣。 所以 咁嗰時我同阿細良講。喂，其實你出嚟搞呢個政治公關好掂喎， 幫邊個先？ 唔係正如唔係 exactly 嗱，即係嘅意思係咩咧？喺你睇到今時今日嗰個形勢，你就算做政治公關都好，幫邊個先？你要考慮呢個問題。 細良吹得嘅喎， 唔係小弟一樣，我想講 佢呃得下啲客 喎。佢我唔講多啦，我就講我自己啦。喂，一樣啫喎，你如果要揾食，老實咁講。小弟曾經 冇得揀嘅， 曾經係有人同我講一樣嘢，就係話有乜嘢嘢，唉，我唔可以講得太白，即係我嘅意思。 幫下你手啊！ 叫我入大陸，如果做生意嘅時候咧， 係 既然而家大家係朋友咯，咁然後咧，我咪有乜嘢你開聲啦咁樣，咪 exactly 一樣嘢咯，我就會開始考慮啦。喂，如果我接受咗你呢個 offer 嘅時候，我仲係咪一個人？ 有冇自由意志咧？ 我仲有冇自由意志？我瞓唔瞓得著覺？ 講自己想講嘅嘢咧咁。 嗯。 所以我話咧，而家好簡單，紅線時代咧，到今日任何人可以自由進出大陸，喺大陸做生意揾錢嘅人咧，一定有古怪嘅。嗱，除非你話我一個普通生意人，我乜都唔理政治。如果你係涉足政治傳媒，仍然可以繼續喺內地自由活動、自由做生意嘅咧，呢啲係有古怪嘅。因為紅線時代已經係將嗰個落閘落到咧， 你冇噶啦， 係冇位企啊嘛。江澤民年代，佢係用仍然係一個模糊戰略，即係香港人咁啦。我又可以係國際城市，又可以係同大陸有關。咁你香港先有位企啊嘛。而家冇啊，而家樣樣要劃清條線。教育，你係支持普教中定粵教中？你支唔支持升國旗、國歌法？係劃條線噶，你冇得唔支持。好啦，你做生意，你係咪出嚟要反國教先？如果係嘅話 ，no way。冇得傾，你係咪出席戴耀廷嘅集會先？冇得傾，所以話係紅線時代咧，你就會睇得到啦。係香港人要做一個 choice 嘅， 你話 OK， 我衣食足，但係我要更多衣食，呢、這個就係劉德華啦。因為你唔知榮辱，你問我 even 周潤發，香港人其實係栽培咗呢一代嘅人，其實佢哋有冇回饋過香港社會？ 喂， 四二四一啦，而家歷史新高喎、 啊！歷史新高咩啊？ 現場睇直播嘅觀眾、 啊，喂， 今集。 你又想啊？十點二十五分係嘛？ 嗱，你唔好咁快就話你夠鐘啊！嗱， 我去廁所啊！我哋知係 嚇， 忍多一陣。 廁所翻嚟再嚟繼續，你快啲去廁所先。 唔可以住，你叫我去， 你都未飲完。 嗱，堅持就係用廁所做藉口啦，呢啲就係、是。唔係，所以我話去到一個關鍵，點解咁多人睇咧？因為講出呢個香港人大家嘅心裏邊嘅疑惑。你話香港唔係共業。有乜嘢方法咧？我成日都話旁觀而不就手。好多人話就手旁觀，就手旁觀。旁觀而不就手係咩意思咧？當你見到嗰啲嘢係唔公義，係不符合是非善惡嗰陣時候，你要出聲。 嗯， 我唔係叫你去做啲乜嘢，但係你要出聲。如果唔係嘅話，你見到粵教中同普教中，你見到普教中係唔 work 嘅，你作為一個家長，你要出聲，你要同辦學團體反映。嗱，唔需要你唔需要黃絲藍絲，唔好問呢啲咁嘅嘢。你要自己去掌握你自己細路嘅教育， 黃絲藍絲真係好冇。 呢個唔重要㗎， 喺教育嗰度咧，老實咁講，你作為家長，你會知道一啲好基本嘅道理。所謂粵教中已經有太多嘅資料顯示，係對於你小朋友 學習任何科目都有幫助。 你而家呢一個楊潤雄想講嘅咧，唔單止係，我覺得佢唔單止係想講普教中，佢想講普教數，佢想講普教科。總言之，一切嘅嘢就用普通話去教學，就將咧香港同大陸咧就融合。嗱、这、呢個咧，我就所以點解我話今次個節目叫用港姦楊潤雄呢、这、一個、这個 image 咧，因為呢一樣嘢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出賣香港一個嘅最基本嘅一個嘅叫做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最好嘅例子。 你以為咧，阿土，你以為咧出賣香港嗰啲港奸咧，一定係惡形惡相啊、大大聲聲啊、惡霸啊嗰啲人？其實 劉德華嘛， 其實唔係嘅，真係嘅。鋪往 好靚仔啊， 鋪往地獄之路係由普通人造成嘅。你以為你記得？我記得當年我睇一， 所以我覺得佢衰過吳克儉。 納粹德國嘅電影講就係叫做 The Reader， 閱讀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佢係一個好普通嘅女士，去搜集蹤影，去搜毒氣室嘅人。佢話：我又唔識字，其實我只係執行上司嘅命令。其實同我有咩關係呢？好啦，直至到個男主角同佢拍拖，教佢睇書，最後尾佢判喺戰後審判裏邊，俾人抽出嚟話佢搜呢個奧斯威爾嘅集中營，所以判咗佢坐監。坐監嗰幾年裏邊，個男主角不斷去送啲書俾佢睇。佢睇完書之後，到佢出監之前，佢自殺死咗。 嗯。 呢、这個故事好感人嘅，其實當佢知道善非善惡嗰陣時候，佢就知道自己做過啲乜嘢。 呢、这個一定要睇呢套電影。嗱，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咧，我就係 exactly 想講楊潤雄點解會比吳克儉更加惡劣咧？其實吳克儉咧，某個程度佢最衰只係戇鳩， 貪小便宜， 係啦，貪小便宜， 中意去北歐，中意睇女學生嘅制服去。 唉，你同埋 食 方 題， 講粗口。 我自己覺得 方題係啦， 呢一個楊潤雄咧， 我哋有分工㗎。 OK， 講粗口嗰個係花生台， 唔係戇鳩，唔係粗口嚟嘅，唔一定係粗口嚟嘅。嗱，我自己覺得咧，楊潤雄最大嘅問題邊一度咧 ？Exactly， 你就覺得佢謙謙君子啊？哦，我提出疑問啫，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又跟住喺一個港台嘅節目，本來係講緊咧，由你細個一啲嘅經歷啦，你嘅 brought up 啦，諸如此類，突然間彈出一個咁嘅所謂廣東話，係咪仲有優勢呢個議題？依、这個係我對你最反感嘅原因之一。 嗯， 因為你個禍害更加大，好多人咧過去都話：哦，楊潤雄幾好啊，接替啊， 等於阿、林鄭 接替阿吳克儉幾好啊。嚇、啊！佢過去同我哋都有傾有講啊！呢啲人老實咁講，如果佢心壞嘅時候咧，呢啲覺得佢個形象幾好咧，係更加惡劣啊！ 所以我成日 佢危害更深啊！ 點解啲人會對林鄭有咁高期望咧？林鄭嘅作惡遠遠大過六八九，你係咪你贊唔贊成啊？ 嗯， 六八九係一個個樣係大奸大惡嘅人， 佢掩飾下嘛。 無論佢做乜嘢都好，大家已經知道即係成灰安嚟嘅，一行出嚟就知道佢係奸噶啦。 所以我好防備。 係啦，我就好防備，用乜？ 但係劉德華咧，我以為我哋啲 friend 嚟嘅。 其實佢個目的都係咁啫嘛，點解劉德華要旁白啫？佢就係知道劉德華係會令到你嘅防備之心會減退啊嘛。好啦，楊潤雄啊，如是777如是。他是用一個公務員，利用香港人過去對港英公務員那種的信任來去 sell 一些東西，而他 sell 一些東西呢，當他是完長遠地改變了香港地位的時候，你不力斥其非的話，其實 出事了， 其實你沒有盡到香港人的責任，你由得他，他最想就是什麼都 flow， 你明白嗎？側側駁過了關，然後立法會拿撥款，大家不為意，好了，先給叫做可行性研究，先給兩千萬，然後兩千萬公務局做完之後，跟住就再攞多一億。好啦，一步一步，其實等於姑爺仔氹女去卡拉 OK 伴唱，然後慢慢變做妓女一樣啫嘛。 嗯， 到時到後俾到二十億嗰陣時候，你翻唔翻到轉頭啊？佢唔會話俾你聽最終個項目一千億嘅，係嘛？嗱，而家去到4334，我哋現場 4349 睇直播。其實我覺得如果去到5000嘅話咧，我哋就不如直一路做通宵做落去。 咁大鑊，我要去廁所啊！ 啊！ 成日去廁所， 嗱個原因我覺得唔係話我哋講嘅題目有咩特別，而係話我覺得 唔係啊。其實我覺得咧，阿孟宏偉未講完嘅，不如咁啦，喂，休息一陣，你去阿土伯去廁所， 係， 跟住我哋做多一節， 咁大鑊， finish 埋佢先。 你仲未 放個機會俾 你？你仲未完呢一支嘢喎，呢一杯嘢喎， 我仲有好多酒噶，我哋 啊，休息一陣先啦， 洗塊面翻嚟， 好。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 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